节目一开始特别介绍到了哈，我说这本书其实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去总结它就是它帮你去达到了你想要达到的地方和你认为你达不到但是你也可以达到的地方，有一点绕。所以我们还是请孙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哈。 OK， 啊，那平台经济这个概念呢，其实可能离普通消费者的这个距离有点远啊。啊，如果我们要能解释平台之后，可能大家就稍微明白一下。其实我们通常会说，每个人的发展你都可能需要有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你去表演的地方。那你要去表演呢，就是人生总是要找一个很好的舞台去表演吧。那只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每一个经济的参与者，其实他也都是需要有个平台的。那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把我们过去说完成一个经济活动或者是一个价值创造的过程，把它整合在一起，就是各方都整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平台啊，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要用手机啊，你可能说要用手机里面的所有的服务，你可能就要上一个地方，那叫 APP Store。那 APP Store 就是一个平台， 没错。 那你要用把手机用好，你离不开这个平台啊，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那从生活的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几乎每个人可能 都 离不开平台。 没错， 你可能都 衣食住行， 没错没错，你可能就是平台中的一员。 对， 那也就是说可能我们假设再过五年过十年，可能我们可能把每个人都称之为一个平台人，就像你过去是某一个村庄里的村庄里的村民是一个意思啊。大概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大家有没有知道啊，明白这什么叫平台了。 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每天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手机。 对， 那手机的品牌也是一个品牌， 没错。 有的手机它有这样的功能，有的手机它有那样的功能，是吧？ 没错，没错。 不同的手机它有不同的性能， 没错， 那就代表着不同的平台。 没错，没错。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每一个今天稍微做的比较成功一点一些手机的厂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种厂商的话，它其实都在往平台方面走。是说它不仅在做手机，其实你去看平台上面，它还给你提供很多生活服务，它甚至可以做媒体，给你提供信息，其实都是在往一个平台方向走。它意思是说，把跟手机相关的所有的参与者都搁在一起。然后呢，你们都在这个上面互相，它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说，那我们要干的事情都在这个里面完成就 OK 了啊。 没错，这就是平台经济。孙老师非常深入浅出的给大家讲了这个到底什么是平台经济。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哦，豁然开朗，原来我们其实是平台经济当中的一员，只是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啊。那么今天带来的这本新书《平台经济新战略》呢，是孙老师特别跟他的好朋友，也是这个教授级的高级经济师，清华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同时是来自中石化易捷销售有限公司的副总李红，他们共同来撰写的这本书《平台经济新战略》。我很好奇啊，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本书？其实现在平台经济已经遍布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了，为什么要再讲平台经济，包括它的新战略呢？ 这个里面主要是有这么几点。其实我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写这本书的起源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很多的这种叫做最佳实践的这样的一些总结和提炼，来帮助我们去形成一些新的知识和这个，或者寻找一些创新的方向啊，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最初在跟这个易捷合作的时候，实际上是想去总结易捷的这一些它的实践。但我们在整理的过程中，其实会发现说，它已经跳出了传统的纯售的这种零售连锁的店铺的这种思维，它在往平台方面走。比如说它大家可能熟悉的，你会在加油站里会买到，比如说买到矿泉水啊，买到这个纸啊，这些东西其实他们所用的方法其实都用的是叫一种叫做物种引进的模式。 没错， 他把自己当作平台在用，然后呢这些物种进来之后在这里的生长，这就是一个平台的概念。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这本书把它原来只是它内部使用，后来我们觉得把它的经验提炼出来，对很多的企业转型升级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问说，把它改名叫做平台经济新战略，是帮助很多的传统企业跳出传统的纯粹以生产产品做品牌，做一个或者是做一个简单的价值链的这么一个整合的这种思想，跳出来做一个大的系统，做一个平台，把大家都整合在一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有效的去缩短这个价值链的彼此之间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路径。 没错。 降低成本，然后呢，以及包括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我们叫做这种自助型的或者跟自由恋爱似的那种方式，它就可以大大的这个降低很多的成本，以及把大量的这种沉没的资源把它激活， 来获得新的经济增长啊，是这样一个目的。 对，我觉得孙老师讲的非常的明白，也非常的这个透彻哈，就是讲了平台经济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同时也讲了平台经济到底它是一种怎样新的战略经济，或者它跟传统经济的区别，这也是很多朋友很好奇的。说到了平台，比如说如果和我们生活相关的，我们的工作需要一个好平台是吧，我们的事业开展需要一个好平台，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衣食住行也需要平台帮我们去搭建，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便捷，比如说某宝是吧，比如说某东是吧，这样一些网上的商城 APP， 可能我们以前需要去便利店或者需要去商场逛个半天才能买到的东西，直接一秒钟下单就可以买到了，而且很快就送到了我们家中。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产业链里，从你从某宝下单到这个产品到了你家，到了你手里，这就是一个产业链， 没错， 这就是一个平台经济， 没错没错。 而这个平台经济其实它经过了很多的不同的平台走到了你的面前。 对对，你说的很对。其实我们讲整个未来的经济体系里面，我们比如说我们过去可能是有一个个厂家，有一个比如说从产业链来讲，一个个生产厂家，一个个销售体系，然后以及这个中间有大量的服务商，当然最终到消费者那个地方，对吧？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会发现说，简单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有三大结构。第一个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领导性的结构，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它是需要管理的，而这个管理里面就包括了所谓资源的整合啊、协调啊，然后以及它的这个控制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有这个我们叫平台性，就领导性的平台。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这种追随性的平台，就是大量的供应体系它其实都是追随性的平台。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称之为依附性的平台，它在这里面只是做一件事情，就像你现在是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这个著名主持人，对吧？那你其实呢，你可能您本人只是在这个电台里面做了一件事情，对吧？但是啊，这个电台里面有很多人，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情，对吧？但是它这个就是需要有资源配置，需要有整合，啊，这就是平台的作用啊。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在平台经济的当下再要去深入了解平台经济的新战略呢？这个对我们本身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这个有两部分吧。一部分对个人来讲，我们认为未来的经济就是一个叫平台经济的时代，就所有的经济都得有平台的角色在里面扮演。那你个人不管你去选择一个好的职业发展还是去创业，你都离不开一个平台。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去选择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对吧？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去就业也好，我们要选择一个当前就是发展的最好的那些企业，对吧？这就是一样的道理。那对个人的生活来讲，你的生活是我们是希望它未来变得，你自由空间越来越多，你时间变得你自己可控的时间越来越多，所以你要去选择一个更加有效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就是能够更加的丰富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有效率，然后把你的大量的时间能节省下来，你去做去享受更多的这个这种就是说我们讲生活中的乐趣吧，就这样的东西会很多。所以从生活和工作来讲的话，你都得去往平台方面去走啊。 所以其实孙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实用的这个思维方式，就是说当你了解了平台经济之后，你去运用平台经济对你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尤其对你的工作来说，我不是简简单单在案头做我目前这一点点工作，当我有了平台思维的时候，我会更多的拓展我的视野，包括我的见识，包括我的事业版图，可能我就会用平台的思维去整合资源。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是由一变成三，变成六，变成十，但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事半功倍的。 没错，你说的很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讲事半功倍，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新的经济模式吧，其实更多的是讲把大量的资源整合起来，实现这个经济增长的裂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去看一些最近一两年啊出现的一些新的在我们身边对我们生活影响比较大的一些新的平台，对吧？比如说某多啊，比如说这个某音，对吧？这些机构，他们对他们其实这么快速的啊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其实他是靠把社会大量分散的资源把它整合在一起。有一个特别通俗的例子，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拍卖市场就是这样子的。它是把买卖双方都整合在一起，然后它从中取一个协调，然后取一个双方的一个我们叫做这个撮合的作用，然后它从中获益，但是它整合的是一个形成了一个大的平台啊。 但这里边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大家一提到平台经济就认为 可能刚刚我说的从某宝下了单，然后到了我家，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平台的经济在起作用，那么是不是这个过程就表现出了渠道为王而不是内容为王？因为内容其实是最早的一个生产的非常小的环节，而其实是把这个所谓的从生产之后到你家到你手里的这个过程，这个渠道的过程夸大化了。那未来是不是平台经济就是这种渠道为王的经济呢？ 你提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书开篇讲的一句话。因为我们过去通常会讲内容为王，后来有人说又说渠道为王，这两个话题其实争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停止。那其实我们认为，其实今天既不是内容为王，也不是渠道为王，而是平台为王。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内容为王大家知道，其实内容为王就是所有的产品或者服务我们都称之为内容。那么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东西，它都很难去就是能很难去控制整个链条的体系，它很难控制，因为它太分散，它规模很小。那么后来我们讲价值不断的向下移到平台，移到下游渠道之后，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比如说这个就是零售体系的，比如说某个美啊、某美啊，或者今天我们看到某宝，其实他们都是渠道性，就是渠道内容的性质。那是因为它离客户最近，他过去他离客户相对更近，所以他们能够控制客户，所以他能够成为王者，就控制整个链条。但今天客户已经离得有个更近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平台，就是你刚才讲的，我在家里就要完成一件事情，那怎么完成呢？我只能利用平台来完成。所以今天是平台控制了客户，他把客户整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一定是领导者，也就是说今天平台离客户是最近的， 没错。 所以他就控制了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啊。 所谓的叫粉丝经济嘛，其实他也是这个道理。 对， 就是我的这个平台的粉丝是最大量的， 没错。 对，相对应的来说，就是刚刚说的内容就是产品吧。 对， 产品是另外一个端口的事情。 对 对，而平台更多控制的就是粉丝量。 对， 嗯， 没错，是这样子的。基本上我们讲这个演变过程，就是从早期的工业革命，对吧？后来到了信息革命，到了今天的 互联网 互联网或者叫数字革命的时代， 没错， 它是三个进化的阶段。 我觉得很神奇哈，互联网革命真的是悄然而至，它真的是帮我们去改变了，也是变革了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也悄然地改变了经济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出现，它是改变了一种生产力。 没错，是这样子的。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它在不断地通过各种力量的推动社会进步。其实到了今天我们来看的话，就像我们国家现在提出了国家有一个叫做协同发展，对吧？就是那个发展战略。这个协同发展的战略其实就是讲的我们从哪里去寻找到新的增长的力量，或者寻找到新的就叫收益来源。其中一个很核心的部分是要通过管理，然后要通过协调，通过配置，能够提高各种资源的效能之后，我们能够获得新的增长，这就是今天平台要完成的事情。 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平台经济到底它有什么特点，它的独特性是什么，包括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好，我们接着再往下聊哈，后面的重点也很多。这些问题我觉得如果大家了解到了之后，其实有点像你去看金庸小说里那个武功，是吧？都打通了，任督二脉打通了，其实有些时候对你本身来说，你的思维也是一种拓展啊。因为说到了平台经济，接下来要说的是互联网改变的生产方式之后，它要构建了一个新的超级网络，这就是我们第二章要讲的内容哈，就是构建超级网络是经济发展的既定方向，尤其是零售经济发展的既定方向。我发现在这本书当中，孙老师用了特别多的案例，超级多的案例帮我们去分析，就是平台经济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我们这本书呢，它的初衷其实还是要我来去指导实践的。所以我们呢就是从其实理论在这个里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我们相对用的比较轻的，更多的是为了从实践中去总结出来一些现在比较成功的一些企业，当然也包括一些失败的企业，它为什么没有走通啊，从这个里面去总结一些我们一些具体的有关方法论，就推动我们的经济在这个转换的时代，他们能够怎么快速的去转型啊，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体、 没错。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是想问一下孙老师，很多人说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独特的个性啊。讲了这么多案例，您觉得成功可以复制吗？ 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就知识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是呢，成功呢，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组织的成功呢，它是有很多的偶然性，因为这个偶然性更多的是跟时间和它的整个组织体系的动态变化相关的， 天时地利人和。 对，就是你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对，是这样子的。 对， 但是 呢，它每一个事物进化的过程中，它的知识或者它的本质，它的规律是一致的，所以你必须去符合这个规律。就像我们今天来讲，人的购物本身一定会向一个更加短的路径方面去走，这是毫无疑问的， 便捷快捷的一种体验。 对，没错， 让你觉得既有好的体验，同时也有好的消费。 没错，是这样子的。就像你讲的体验，说我们过去购物只是为了买东西，那么我们今天消费者更加重视我们所讲的购物的过程，以及你整个使用产品的过程，这就是我们讲的体验。那这些工作呢，为什么现在零售在转型呢？为什么我们看到为什么那些所谓的线上的平台型的零售企业现在在线下来收购那些传统的很大的那些实体的零售企业呢？他们其实都是在推动传统零售企业向平台方面走啊，所以呢，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平台经济它可能给我们传统的经济会带来什么变化，所看到的一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啊，这个构建超级网络该如何构建？这里面讲了很多案例，我们就举一例来说，这个超级网络它的构建会带来什么？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上大学经常玩的人人网。 对 啊， 那么人人网这个很有趣啊，这个你举的这个例子是我也是我们书中很值得大家去反思的一个例子。它其实刚开始是做得很成功的，其实现在来看它其实后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现在基本上可以评价的话，可以它是后面走得不太顺利，不太成功。 高开低走。 对， 而且人人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叫校内网。 是是是。 那个时候就像现在的微信引爆了朋友圈一个道理啊。 对。 那时候 QQ 都不玩了， 是是是， 就玩校内网。 对。 因为它实在是既方便又能帮你找到失散多年的好兄弟、好伙伴、好姐妹、好同学，是吧？ 对对对。那其实人人网的成长，其实或者它的这种诞生吧，其实就是对我们蛮有启示的一个平台型的模式。因为就像你说的，它就是最先在一个特别饥渴社交的一个人群，就是我们讲大学生人群中来提供了这么一种服务。它就是把所有的需要这种社交的这样的人群，大家都整合在一起。你不管你在哪里，它借用这种互联网的模式，那整合起来之后，它就要为这个人群去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交服务。但是如果只是社交，它是不够了，它是很难走下去的，还必须为这个群体，为了方便它去社交，提供很多的我们叫载体。比如说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一句话叫做内容及社交。 内容。 对，就是你任何之间的交往，任何之间的交往和社交，它中间也要内容的。比如说我给你买一杯咖啡，那个咖啡是内容，我给你写一封信，然后我给你分享一篇文章，这都是内容。如果你没有内容呢，社交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比如说我就跟你见了个面，我们俩打个招呼，是一个海捞就结束了。那么未来我们俩如何继续发生这种产生这种社交的这种关联呢？必须彼此之间要有内容。那我们没有看到人人实际上是没有形成一种内容产业体系，它没有把大量的做内容的机构把它整合在上面。以及我们今天看到的，比如说今天出现的某多，它其实就是这种人和人之间怎么去分享，带着快乐去分享你的很多的，比如说实惠这些东西。 对， 这个也是社交中很重要的东西，它没有做，对吧？ 对， 那后来人家做了。 其实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啊，前期你进场进得很早，或者你先天优势比较好，这只是一个决定你高开的一个态势和你很快吸引粉丝量的一个方式。但是如果你后面没有继续维持你的这种态势，就会出现人人网这样的非常悲惨的结局哈。 这个一丹你说的非常好，这一点为什么？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问题就是说，有很多的机构它最开始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看到了他的优势，但是他没有看清楚他的本质和他成长的最基本的规律。 没错。 那当他做好之后，他以为他做的人网就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只是做一个系统，那个是不够的。那你还要整个生态体系都要构建起来之后，这个平台才丰富，大家才能都在这里面表演，然后在这里面表演，人家能感觉到有价值之后，才能吸引更多的参与者进来。 没错。 对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网，其实我认为他就是没有看到一个社交平台它应该怎么成长。 对，它只是做了一个小生意。 对， 但这个过程当中它没有找到真正叫社会的价值和贡献，就是所谓的本质。为什么我要说这句话呢？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企业家的专访，这位企业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我做所有的这个生意只有一个想法， 这件事情是不是为这个社会带来价值和贡献。如果是，那么它长期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一定会盈利，因为你是为每一个人，为你这个社会服务的，所以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有钱赚的，不可能是赔钱的。为什么这么说哈、啊？我觉得人人网也是一个例子哈、啊，就之前它可能是为大家服务的，帮你去找到了社交当中的一些特别有趣的朋友，然后也把这个社交最大化了，可是之后它没有再继续进行它的这个服务功能，所以它是比较单一的。那相比较某多多来说哈、啊，为什么它能那么短的时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其实实现了真正的价值和贡献。我的东西确实比别人家便宜，而且不是便宜一点，是便宜很多、嗯、 对， 而且我真的是可以让你有共享经济，是吧？ 没错， 我这件衣服、嗯、我买了比市价要便宜几百块钱，不仅是我实惠了，同时我可以让我身边的朋友跟我一起拼团，一起实惠。 没错，你说的很对。其实这就是讲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社交，它人不是为了社交而社交，它还是去实现某种价值，希望这个价值体系里面它既要自己享受价值，也要去给别人分享价值、嗯、所以在社交体系里面它必须要有内容进去，它必须要有服务进去，然后这个社交的平台才能够不断的成长，给每个人带来更加增值的，就是它的价值在里面是增加的，是不断的增长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这个某多的出现，其实它是充分的对把社交的元素和娱乐的元素都把它整合到了它的电商体系里面去之后，它今天才能够快速成长起来。它其实站在包括站在人人的肩上，也站在更多的别人的肩上，他看到了他成长的最基本本质之后，才有今天这样好的收获。 好，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构建超级网络，这就是一个超级网络的构建逻辑。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第三章。第三章叫做设计平台模式，这个平台模式也非常重要。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曾经看过一些平台模式，比如说抖音，是吧？我们现在在路上开车听的音乐基本都是来自于那里面流行的一些曲子。咱们就说说这个15秒音乐短视频啊，这个案例很特别，也成为了一匹黑马吧。嗯， 是，那抖音呢，它其实首先说它确实创造了奇迹啊，但是呢就是它也没有超过一个我们叫信息产业或者娱乐产业本身发展的最本质的东西、 嗯、 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信息在非常的丰富，我们获取知识的基础已经非常完整之后，我们今天在消费信息或者消费娱乐的时候，我们消费的都是非常的快节奏的东西，没有人喜欢去今天去在今天还去读长篇大论，没有必要了。所以呢它就给人丰富了这样一种新的信息形态或者娱乐的形态吧，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是，我们有人把它称之为要碎片化，那么有的人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叫做这个叫做快餐化的东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希望去表现自己，其实也就是说抖音它其实是基于前面的理解之后，它给每一个人社会化的人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或者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理解跟社会分享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其实换言之就是我刚刚说的，它也为社会做着贡献，就它让每一个人成为主角， 没错， 也让每个人快乐起来，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嗯 嗯，这就是多边混合型商业平台模式。那难道所有的企业都要这么搞吗？ 我们讲平台呢有三种，每个人今天未来一定要成为平台中的一员、 嗯、 那么有可能你只是自身是平台的创造者， 嗯， 但有可能你只是平台的一个支持者，就是叫追随者， 对， 有可能你只是平台的使用者，但所有的人都离不开平台，你离开了平台你可能就被边缘化了， 对， 你可能就被淘汰。 嗯，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传统的曾经历史上非常大的企业，比如说我们这个做营销的人非常认为在渠道里面非常鼻祖性的企业，就美国的希尔斯，前两天也那是有将近200年历史的一个著名的这个零售企业，它也被淘汰了啊，已经申请破产了一样。所以今天所有的企业都必须进入平台啊，你不用平台的方式去做，你的效能就提不高，你就没法去跟人家去比较。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传统的大型的媒体企业，你今天没法跟抖音去拼一样，那是因为你的生产，你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肯定你有200个员工，有200个记者，有300个什么主持人，但是你也没法跟抖音拼，因为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可能它有几千万的内容生产者，它也有几千万的播音员，你怎么跟它去比较了？没法去比较啊！这就是我们讲平台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是的，我们说这个企业需要平台，每个人也需要平台。了解平台经济，其实是你真正了解互联网时代生产力的一个最开始或者最基础的事情。 嗯， 所以了解平台经济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情。 是这样子的，嗯。 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 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去远航，陪你微笑，陪你感伤，陪你去畅想。我们一起享受心灵的释放。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3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平台经济新战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孙道军老师，欢迎一下孙老师。 好，一丹好，读者们好。 嗯，我们刚刚上半时段呀，特别为大家讲到了什么是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听到了很多的案例哈，和我们的生活非常息息相关，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案例。那么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就是在平台经济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去怎么做。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个最深的感受，我想问孙老师哈，它是不是一个非常有门槛性的阅读呢？ 是的，这个因为这本书的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一个是叫经济，一个叫战略啊。那其实呢这两个概念是比较偏学术的啊，但事实上呢这个也是我们在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人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大家都要去观察去重视的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呢从学术上呢它肯定是有门槛的，因为这本书的初衷写出来就是主要是给这种去指导这种企业做平台化的战略升级来使用的。所以他应该懂一些经济或者懂一些管理的人来读可能会更轻松一些。 嗯， 但我们也觉得呢，只要你带着这种所谓的你的生活中离不开平台这样一种意识或者这样一种感觉去读的话，也应该是能读懂的。 我们刚刚在上半时段讲到最后，讲到设计平台模式里面特别讲到了抖音的案例。如果再讲一个案例，我们再讲一个某打车软件吧。某打车软件这个案例，它的补贴发展会员的这个强力吸引剂的这个模式，叫做平台商业化运营的一个模式。 没错，那其实这个是现在国内比较热的一个企业，也是从目前来看总体来讲它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啊，它的每一步都做得比较不错的一家公司。但是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从吸引乘客开始的，他最开始是靠补贴乘客打车，然后把大量的乘客都整合到他自己的上面成为他的用户，然后接下来他整合谁呢，就把司机和车辆整合在上面。所以他实际上是把乘客司机和车辆 或者叫车主吧，都整合到了一起，然后大家所有的人从这个地方入口进去，进到他的平台体系里面之后，不管是你去用车，还是你去做运营，还是你去做这你做服务，都需要用他这个平台来做，那他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所以基本上城市里面的我们叫做这个出行，可能我们每个老百姓既要去依附于他，甚至你也就是说你必须就都必须在这个平台里面吧，你才可能去在城市里面去有比较方便的出行的生活。 嗯，好，这就是叫发展会员的强力吸引剂。同时呢也讲到了平台发展的生态化的商业愿景。这里边讲到打造黄金平台，引潮筑巢引凤来。黄金平台每一个人都想打造，如果要是他做企业的话，他都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该如何做，首先要做到的是如何去招揽用户，或者如何去招揽他的粉丝，就是筑巢引凤哈。这里边在第四章讲到了打造超级流量的入口啊。 OK， 那你这个问题起来很好啊。其实我们为什么讲要去打造超级流量入口？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超级流量入口。所谓入口就是你必经的地方。对吧，你要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要去看一场电影，你必须进到电影院的那个大门里面去，对吧，这个入口就我们称之为叫超级入口。 就是简言之就是入场券。 对，入场它是入场的这门，你要拿着一张券你才能进去，对吧。 对。 你不进到门里面去，拿着券没有用。 嗯。 那个入口谁掌握呢？这种入口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就像我们讲的，我们要在手机里面卖东西，你必须要进到手机里面去一样。 而且确实这个平台挺有意思的哈。如果比如说我们要在苹果手机里加入一个 APP， 我们还是需要跟它分成的。 那当然 平台分账，而且分的还不小。 对， 这就是平台的作用，因为它掌握了这个手机它的生产，包括它的入门。 对，就是实际上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好的生产者，你生产了一个很好的 APP， 提供某一种服务和内容的话，那你希望有很多人知道你，那么有很多人能接触到你，那谁来给你提供这个服务呢？就是平台给你提供服务，是因为他把大量的使用者都整合到了这个上面来一样。那这个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对。但是您说的这个是互联网时代，有一个案例我也特别好奇哈，您书里特别提到了，就是便利决定了零售发展不变的终极目标，就是 7-Eleven。 这个企业呢是日本的一家企业，但是它却长久不衰哈，每年的利润是非常的高，我记得是2000亿吧，是吧， 应该具体数不太准确，但是规模是很大，全球范围的它是应该规模很大的一个企业。 对，其实它就是简言之就是你家身边的一个小卖部，一个小超市啊，小零售店。为什么它会这么传统的一个模式哈，到今天还会那么的被大家所认识所熟知，甚至是更多的被大家去消费。 你也是提了很好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能注意到的，就是家身边的，或者是你的这个单位身边的某一个 7-Eleven。 对，就是你生活周边的。 对，你只看到那一个，其实它的背后是有一个强大的平台，这个平台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它把大量的这个里面跟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比如说非常新鲜的产品，然后把它整合到它这个地方，然后又有一个很好的配送平台，把产品又非常及时有效的配送到每一个点去，而这个点，这个配送的过程，这个整合产品的过程，就是平台来实现的。 岂不就是说 7-Eleven 其实它就是一个平台？ 没错， 它就是掌握了和苹果手机一样的一个平台入口。 是这样子的，它是掌握了所有的社区的重要入口。对对，所以 7-Eleven 它的发展模式是用平台实现来发展，跟我们所今天所看到的你的身边的那有的传统的那些零售店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它本来就是用平台的思想来发展的，它把每一个社区当作它一个小的平台，所以它在布局它的零售店的时候，它是以小区为一个小平台来实现饱和的布局，然后这样的话它就非常有效的能够去做我们讲它的配货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 这岂不就是每个加油站里也会实现的？ 你说的很对，加油站这是在我们国家现在有这样的经济体，比如说我们这个书里面所用的一个比较大的案例一节，它在全中国有26000家这个便利店。 对， 那它把它整合在一起，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平台。而这个平台不是在卖东西哦，它背后做很多别的事情还在做，还提供大量的别的服务， 比如说会员制的服务。 对，会员制的服务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种服务。未来当易姐把它的所有的会员都引到线上去之后，它就给你的生活中提供的不只是你在便利店去买东西了，它还会提供很多的服务，这是他们正在做的。 我之前曾经体验过哈，就我在那儿买东西会有积分。 对， 而且它会有加油卡的一个兑换。 嗯哼， 然后礼金的兑换。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服务哈。然后呢，接下来可能它会发展的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会员服务，可能会有后续的很多特别有趣的体验。 是的，我们因为跟个人的这个出行有关系的，就是跟司乘员有关系的很多事情，未来可能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完成。比如说我们讲的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保险的续费啊，采购啊，你的车辆的保养啊，以及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各种充值卡的充值啊，有可能都会在这个地方可以完成啊。所以包括你的到异地去享受很多的服务，可能都在这个地方可以完成。它就是一个平台的服务模式。 平台服务模式啊。所以大家听到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可能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哈。不要认为它很小，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小蚂蚁，但是像 Seven Eleven 这样的特别小的一个店，慢慢的发展，真的是规模非常的大，星星之火哈，竟然燎原了。 对， 而且还成为了一个标杆性的，而且转型非常成功的一个传统的模式的企业。 没错，你说的很对。其实我们过去的经济模式大部分是点式点性的，对吧？就是某一个点，你一个企业或者你一个商店就是个点。那么后来连锁店就变成了线性的了，就是它连成一串了。那么到今天其实就变成面式了，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平面一个平面的，就是整个都在一起做事情。就像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某宝也好，某什么也好，它的用户群就是整个的这个体系里面可能60%、70%甚至80%都是在这个上面完成，它的所有体系在这边完成的。这就变成了从点到线到面最后到立体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啊。 所以大家听完刚刚孙老师的讲解，是不是也感觉到其实了解平台经济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用处的？至少你能够更加开阔你的思维方式，它不是没有用，它不是说只是企业家的事情。 对，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个老百姓的生活要用平台，你的职业发展、你的创业、你的事业可能都需要去用平台。 好，那接着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跳过几章哈。第五章讲的是构建生态圈，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很熟。比如说这里边举到了一些例子，我们每天看电视剧刷剧，基本我现在都不开电视机了，我用的是某软件，是吧？这里边有几大软件大家也非常熟悉哈，这个爱奇艺、腾讯、优酷，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软件，这个其实构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生态圈。这也是我最近才慢慢发现这个生态圈很有意思。 是的，因为其实生态思想呢，这个就是最近几年比较热的一个经济的啊，我们叫一个经济思想。那其实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知道，就说我们所有的原始森林，它里面的每一个植物、每一个动物都不是由人工来抚育的，它是靠彼此之间互相抚育。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之为叫生态体系里面叫互补的这种关系，它是这样一种互补的关系。它其实是靠你自己，它有外部性。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今天是一棵大树，但是你就帮助小草遮阳了，但小草呢帮你干嘛呢？帮助你把水分给把它固住了，它彼此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们经济体系里面大家都要形成这样一种关系，所以社会的效益就会大大的提高。 这讲到的是生态圈。而且我其实最近发现哈，在追剧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的追剧可能它最多是广告，现在追剧是前面那一分钟、一分半钟的广告，你随便点进去，只要点那个屏幕就可以进到电商网站去买这个广告的产品了。这个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刚才看对，这就是他们也在往生态化方向发展。可能你应该知道，现在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那个社交平台叫某信，大家肯定都很熟的，知道吧？那其实他今天之所以为什么遇到了这么大的问题，他其实就是突然发现说，他过去只在做社交，跟人人网一样，它只不过是比人人网的体验感更好。但今天我们发现说，有人在利用社交做出商业体系。他过去就是没有把他的社交跟商业之间的连接建立起来， 我就举个例子啊， 问题 现在我们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是不是会刷到一些广告硬广，而且这些硬广是谁都可以来点赞的， 是这样子的。 对，这些硬广很重要，你点进去这里有知识付费的，是吧？这里有这个某名牌化妆品，也有某名牌的这个衣服，还有这个某名牌的这个首饰啊，各种各样都有。但是只要你看到了，你点了赞，这就已经形成了它的一个营销的目的了。 是这样子的，因为真正的我们要人和人之间相处也好啊，或者最后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和发展，最后还是要有获取价值为最终目的的。因为它不只是在这个地方我跟你有交往，对吧？然后或者只是看到广告，它后面一定要跟那个后面的行为，就是购买行为或者使用行为建立直接联系，它这个体系才能够我们叫整个完整啊，建立完整。 读书尽管去读， 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好，刚刚我们特别聊到了平台经济当中的一些案例。好，接着往下聊，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给大家聊一个话题哈，就是第七章讲到的增强平台用户粘性。这个话题呢，大家其实也经常会被探讨，因为这就决定了你这个平台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模式，包括什么样的规模，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就是粉丝嘛，是吧？粉丝和你的平台有多少粘性，决定了你的盈利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哈，也是很多平台一直在探讨。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到人人网，它后面的粘性就非常的差了。我记得我应该是在十年前会玩人人网，现在我已经不去登录人人网 了。没错没错。 对，其实现在的我们用的这个朋友圈也会面临着像人人网一样的状态。 是的。 所以它的焦虑就是如何增强用户的粘性。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你提了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来讲，每一个平台的成长或者它的程序，它是需要靠这个平台里面的每一个成员，他愿意在里面参与，当然也包括他的消费，包括他的奉献，对吧？包括他创造价值。那我们只有让他留在这个地方，他们才可能啊推动这个平台的成长。那如何让他留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增强粘性。这个粘性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呢，我们讲就是从他的，你要不断的让他感觉到在这个地方获得更大的价值。 嗯， 所以他的价值，对，获取更大的价值。他 就比如说我买了一瓶水， 对， 我不只是买了一瓶水，就像我前段时间特别感慨，我买了一张机票。那张机票因为打的是八折，不是那个特别低的折扣，其实，然后呢，我没有想到的是转过年来，就是今年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买的这个机票，他说您好，我可以赠您，就是因为您的这张机票积了什么分数，我可以赠您两箱那个抽纸。哇塞，我当时觉得我竟然买机票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优惠。 OK， 你说的很好，这是你个人的一个体验感和你带来的惊喜，对吧？ 对， 所以你就说这个平台会有非常好的感受。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平台增加联系要去给客户带来增加的价值，那而且很多价值我们希望它是带来惊喜的，对吧？那么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平台在发展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是说我们需要从精神情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共识啊这些方面去给用户带来我们称之为叫做这种情感类的价值要带来之后，那么情感呢是更容易跟一个平台建立持久关系的一种价值体系，那么这个呢就是要靠我们要通过体验呐、通过服务啊来实现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平台的它的这个流量的引入也好，用户的粘性也好，需要你十八般武艺哈，每一个平台都要出它的招。什么招呢？就是用更多更好的体验和服务来抓住你的用户群体。就刚刚我说的，我就买了一张八折的机票，它竟然会给我寄来两箱抽纸，而且质量非常好，而且是一个某品牌的哈。哇塞，我觉得很惊喜。然后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在你的这个用户体验当中，比如说你去某饭店吃饭，吃完饭之后 它会给你自动打一个折扣，是吧？或者现在我们在用类似于一些团购的网站，是吧？它也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平台嘛，当一个用户进到一个群体里面之后，你总是在这个平台里面既能够获得因为别人产生的贡献给你带来的价值，我们称之为叫网络的效应，对吧？就是外部性。那你没有想到说，哦，我买了一张机票，然后过来一段时间，他给我送来一箱纸这样子的一种特殊的收益。那这个呢，在传统我们称之为长客户的管理计划，他总是因为你过去在这里消费，你为这个体系做了贡献，我要给你回报，对吧？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当一个平台有了共同的认知，这个群体有了共同的爱好，他们就可以分享更多的东西，带来更多的我们叫你原来的你那个物质价值之外的更多精神价值，这种价值所构建的联系会更大。就像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某出版社，他做了一件事情，比如说在机场和火车站的书店，他做了一个什么试验呢？就是只要持着我的这个会员卡进到那儿买书可以五折，同时呢，比如说我在北京，我要飞上海，那么我在北京看的这本书，我买了它上飞机。你可以租这本书租几个小时，比如说我这个飞行里程是三个小时，我租三个小时，我从上午的8点起飞到落地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本书还到所在地的那个机场的那个书店。 OK， 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是免费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刚才讲的这个出版社，他就在往平台方面走，他过去只是去出版书去卖书，对不对啊？但今天他其实把书本身当作一种平台的介质，他既可以卖书，也可以通过这个书来提供租赁服务啊，或者说总之来建立跟用户之间的更好的关系吧。 而且我惊喜的发现，在很多小区的这个社区书店里也在进行着这样的服务，他们把北京市的很多重点的图书馆把这些书引进到他们的社区图书馆，然后你只要在我这儿借书，你扫一下二维码，你可以借出去4个月是免费的，只要你在4个月之后的那一天还到任何一家北京市的图书馆就 OK 了，非常的方便。 是这样子的，一丹你说的这个例子也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它其实把大量的过去闲置的图书资源把它激活，免费的按用户去社区的用户去使用，它把用户集合在他的这个平台上之后，他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多的别的服务，而这种服务有可能是有偿的服务，他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盈利模式或者商业模式。 我们今天跟孙老师聊了很多，结合了我们的生活，结合了现在互联网时代的经济，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孙老师的这个讲解也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哈。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平台经济的时代，也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去锻造自己，如何去更便捷的让平台经济去影响我们的生活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一个话题，或我们要思考的，即使你今天不思考，也许未来的几年你还是需要再思考的。而且我们作为平台当中的一员，无论你是创造者还是参与者，还是你是这个平台的粉丝，是吧？你都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平台经济的新战略。 没错，就是因为平台确实已经来了嘛，对吧？这个时代来了，你躲是躲不过去的，你必须用积极的思想去以平台为基础去进行转型，对吧？你要去探索你自己的平台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包括重构价值链。 对，所以有一句话特别好，叫做未来以来聚力同行。 没错，这句话总结得非常好。对， 所以很感谢孙老师的分享，给我们带来这本和我们之前所推荐的书特别不一样的一本书哈，平台经济新战略，我觉得也是让大家脑洞大开的一本书。感谢孙老师，谢谢孙老师 啊。谢谢一丹，谢谢读者们，然后希望大家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启示，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的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你吧，是坚强，闯闯，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扎颗星星。翅膀，我要飞过太平洋。